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啊，翻到嚟第三节啦，即系呢单嘢未讲完嘅，其实更加重要一样嘢就系话，我哋讲紧香港嘅抗争路线应该系点样样。即系我从来都系支持，就系话，好似法政会师咁。唔通旨意你去龙和道同人冲啊？ 我哋有个别嘅会员咧，就系、是、以个人嘅名义去冲嘅。其实当时都法政会师都未成立， 未成立嗰阵时候，其实我系响龙和道度识到其中一个我 系咩？ 系啊 ，call member 噶。 我都系龙和道嗰边，仲见到我其中嘅师傅就话。喺度做咩啊？仲快啲翻屋企咁样， 你唔使冲，我帮你冲系嘛？我盾牌大过你系嘛？啊，唔系讲笑啫呢样嘢吓，冇呢件事嘅， 好危险噶。 系有自己嘅，即系自己衡量翻自己嗰个嘅后果。我又唔反对人哋，即系你话要冲，真系自己要谂清楚。 我都唔反对， 冇错。 即系你觉得你自己气力搞得掂，你觉得你自己承担到个责任，你觉得香港系要行呢条路线嘅，在于一个个人嘅身份，即系在于一个所谓叫参与抗争嘅抗争者，你代表自己去冲。即系我觉得无可无不可，关我咩事啫？你要冲咪冲咯。 嗯， 我觉得你为自己 中间我谂仲加多一个计算嘅，就系话你要计算埋，就系话冲咗呢个行动之后，唔单止个人要承担个后果，而系话喺公众点样去睇个观感咧，对于成个运动影响呢、這个其实咧，我咧都要计落去。不过咧就未必计得准，因为呢样嘢系最难计嘅。 最难计。 我比较包容。就算你话唔系，我都唔 Q 理你。我冲完之后系咪、我放完屎猛啦，我系咪打完人啦，搏完啲差佬啦？即系其实我系讲过好多次噶啦。龙和道咁多日系冇爆过大，即系你而家爆系咩咧？差佬打人咯。 系啊。 你有边班话突然之间唔系？啲抗争者觉得俾差佬搏得太过过瘾咧，就系我要搏翻差佬转头。我觉得你唔打翻差佬，梗系奇迹啦。边有啲人香港人咁临善嘅啫？ 其实系唔够佢打啫。 唔系，啲人又举晒手咁样。 系咯。点会举晒手去打佢啦？衰啲讲句，个问题就系话。咁你系咪觉得唔打嘅系契弟啊？你点可能咁讲？我觉得唔可以咁讲。 啲勇武都冇打啦嗰阵时系嘛？我都冇见到啲咩新闻话啲勇武打警察嘅。 唔系啲警察话佢哋俾人踢过，算唔算行串咁？ 喂，大哥，你 ever， 但系我都唔见唔到有啲咩相啊，或者啲咩嘅啲。 你又胡椒喷雾，你又一支铁嘅警棍嚟咁嚟勾我，即系我唔下意识拨开你，我真系世系假啦系嘛？ 即系袭警嗰啲，除咗以凶袭警嗰位之外，其他嗰啲 好暴力佢咋？ 哦，即系 好暴力嗰个嘢， 嗰个我强力谴责， 嗰个 强力 谴责佢啊！ 除咗呢位即系以凶袭人呢位， 但系我都好想俾人凶袭啊！ 呢位部门啊，呢位女部门之外咧，其实其他嗰啲我又唔觉得太多袭警嘅啲 case 喎。告得入嗰啲，告得入嗰啲， 告得入嗰啲又真系好少喎。 即系老实讲，你要去冲，你要去撞，你要去打，我觉得边个有资格衡量你啱定唔啱啊？你觉得值得，你觉得值得咪去做咯？喂，香港系咪？ 但系你唔好 stop 其他嗰啲，觉得用唔同嘅方法去做 啊？ 系啦，即系头先我讲嘅就系话，你作为一个所谓叫个人嘅抗争者，系嘛？你参与系有目的嘅，你嘅目的系乜嘢？大家可能唔同嘅，有啲人可能发泄咯。我觉得呢个社会对我咁唔公平，发泄下打岔人咯，系嘛？有啲人觉得唔系嘅，我啊净系参加游行嘅啫，我咪表达下意见咯。我唔满意呢个政策，我唔满意呢个决定，系嘛？咪出嚟屌鸠你咯 ，OK 噶，冇问题噶。咁个问题就系话，佢只要认为佢自己做嘅嘢啱，佢对佢自己做嘅嘢负责，系嘛？差人嚟拉佢冇计嘅，系嘛？咁你唔通话政治迫害？咁你系事实。 某程度上，大家一种分工合作嘅，即系如果我哋走去冲嘅话，到时边个帮你保释啊？ 系啊，咁你咪做咯， 系咪先？ 但系问题，而家你睇到，即系喺呢单大围嘅事件，你睇到咩啫？就系话，我觉得我抗争路线系必定啱，必定对。你哋唱歌、打鼓、弹吉他、吹箫系唔啱嘅，因为你哋做嗰啲叫左交，你哋做嗰啲叫冇卵用，得我系有卵用嘅啫。咁你哋冇卵用嘅人嘅，最好就乜都唔好做。唔好做嘅时候咧，我笑 Q 你啦。咁不如大家听朝早啲起身翻工啦，系嘛？ 即系例如今天我咁样咧，其实真系有一个激动人心嘅作用嘅，即系系同埋好笑一首歌，香港人全部都认同晒。但系而家就好似变咗啊！今天我就系个交嘅行为。 喂，我其实我觉得呢样嘢真系好可悲嘅。 嗯， 你要知黄家驹即系写呢只歌嘅时候咧，个心情系啲咩嘢？逢系玩 rock band 嘅人都系唔中意政府嘅，你知唔知啊？逢系喺外国玩 rock band 嘅人有边个？有边个、啊？当然啦。 咩啊？嗰啲 嗰个 Mister， 我想讲 Mister 嘅屌咁啱噶。我讲得粗口添。 咁 咁 Mr. 咁我 啊，菜 咁我嗱，我真係俾你考起啦，即係逢係 rock and roll 根本係一個 anti government，即係根本係一個反對極權嘅文化嚟。 搖滾就應該係比較叛逆嘅， 係啊，咁咁 係咪反政府唔一定咧？起碼對於社會好多不滿咧，佢會用佢嘅歌，用佢嘅態度講翻出嚟。 咁個問題就係話，突然之間歌唔俾唱，原來唱歌叫 yellow， 即係 lefty plastic。原來一樣叫左膠，黃家駒係咪喺棺材彈翻出嚟？原來唱今天我就叫左膠。個問題就係話，一唱歌你俾人標籤，你嘅標籤唔左膠都唔緊要，就係話啊，你都係港豬啦。咁什麼叫港豬啊？喂，你如果識得 好極端嘅，即係你咁講咯，嗌口號有冇用？整 banner 冇用？其實佢哋自己都有時都會做下呢樣嘢㗎。 系啊，咁嗰日去大围，咁你啲自称本土派嘅人，你咪冚唪唥散 Q 晒水。 嗯， 咁唔通方你有 你嗰支龙 狮旗？ 骑龙之旗都好交下啫，你可以 咁你唔通发下发下，你嗰度变咗香港独立啊？ 系咩？你扯下扯旗，你喎真系 你喎真系扯咗旗啊？ 扯旗超人啊？ 梗唔系，你都甩翻落嚟啦，系嘛？ 我谂其实我都有啲明白点解佢哋会有咁嘅要求嘅，因为我谂即系咁多年嚟嘅抗争，由2003年到而家2015年啦。其實真係可能個抗爭個手法得到嘅嘢其實係唔係好多，咁所以大家會覺得啊，係咪應該要改變個抗爭手法咧？佢就想多啲人咧去支持一啲更加新嘅或者激進嘅手法去令到嗰個社會有個動力推進。 所以我由頭到尾我都唔反對任何人拋啲什麼方案出嚟話俾人聽，呢種方法一定得，一定 work。我只係介意就係話你覺得呢一樣嘢一定 work， 但如果唔參加你個抗爭路線嘅人，你點樣對待嗰啲人？ 嗯， 香港系咪一个多元开放嘅社会 呢？同埋有时咧，你好难将嗰啲人咧分得咁清楚。即系阿蔡奇讲一样都啱嘅，即系就算我自己都好啦，即系有时去到运动，去某一个即系好无奈，一个差唔多一个所谓嘅一个 dead end 嘅时候咧，即系有时都谂下，其实我哋系咪要再激烈一啲咧？ 系啊， 但系呢个时候当然要谂用点激烈法。点样可以做到激烈得嚟系 work 咧？咁样， 即系嗱 呢样嘢就你可以去思考。如果大家尽可以攞出嚟讲，就系、是、包括咗一啲可能采取温和啲，有啲激进、超激进，大家咪坐埋一齐。如果有机会嘅话咧，其实系可以倾嘅。 即系嗱呢个讲法就 路线或者点去做， 已经去咗唔包容啦。即系又有人觉得唔包容系嘛？你头先个讲法已经系就话，我已经脱离咗，我唔系单止系一个抗争者，我仲要系一个有机会领导抗争嘅人。佢就要多重社會責任啦，佢要諗一樣嘢啦，究竟佢嘅策略 work 唔 work， 同埋佢嘅目的係咩嘢？咁如佢話俾你聽，唔係，我覺得我打下江山翻嚟，我覺得我整個行李夾出去做盾牌，係嘛？我揸支流星拍除出去，真係打曬啲香港差佬冚唪唥濕曬入曬醫院，我真係可以香港獨立嘅話，咁唔該你快啲做啊！你第一個行出嚟，話唔定你得我跟你上去咧，係嘛？咁我又可能拎個行李夾，我當係盾牌咧，我可能我都中意嗰一樣嘢嘅，你做俾我睇先啊嘛！咁唔係問題，就係話咁你又唔做，你又淨係鬧 Q 人唔好做，即係我亦都唔怕講。禮拜六我就同一個所謂叫中學同學咧，就因為呢一樣嘢討論起上嚟，熱烈討論啦，係嘛？咁佢又話：，唉，冇用啦，香港冇得救噶啦，港豬嚟噶，個個都唔打交唔喐手嘅。咁我淨問一個問題：，咁係咪喐咗手呢個世界就有得救啊？咁佢話：，咁你當然要喐啦，大陸人係欺善怕惡噶嘛，你俾啲顏色佢睇勇武一下噶。咁我好啊，咁应该六点钟你同我一齐去，你打先，我跟住你。咁样，挑大家都唔打噶啦，唔打不如大家一齐唔好去啦。哇，咁我即系呢啲咩逻辑，我真系唔明白，即系大佬。咁你做第一个打噶嘛？你觉得如果系打有得救嘅，你出咗嚟先，你行出嚟，你会做呢一样嘢，自自然会有人跟住你做噶。咁既然冇人跟住你做嘅，我想你答我，咁呢条系咪一个可行嘅策略？咁如果你个事实出嚟系冇人跟住你 咯，号召呼召嗰啲用武人最劲嗰班，你正话曾经提到一个好令人敬畏同埋敬仰嘅嗰位， 圣 上系啦。咁喂，我又唔觉佢咩啦。 阿圣上喺英国， 曾经听过佢有一个 权，阿圣上出巡啊， 好似有个权赛唔知咩咁嘅回事，好似都不了了之啦，系嘛？ 嗰个好似系对家， 嗰个对家吓，咁唔关圣上事 喎。sorry， 冇屈佢。咁个问题就系话，咁个问题， 但佢又有新嘅挑战喎，近排 系嘛？ 咁阿圣上你领导我哋出红海啊嘛，咁你又咁好打系嘛？你又要 MMA？ 其实咧，即系用翻我啱开头节目开始嘅时候咧，我咪话 Billy Fong 嘅，即系佢哋上一次。喺呢个校委会开会嘅时候，佢哋都用咗个比较冲啲嘅方法啦，冲埋入去之后见到以个 public reception 系唔得嘅，而家翻翻转头今次用咗另一个我觉得更加高明嘅招数，一嘢就撬起佢， 係咪先啊？雖然有啲人喺度同我講話，integrity， 我哋全部都係廢噏。我覺得今次非常之成功。 佢係有需要咁 呢種抗爭，我覺得咪醒咯，係咪先啊？你唔一定下都要用手噶嘛，用口啊個殺傷嚟。仲乸勁啦，分裝。 即係同埋所謂叫自稱本土派嗰啲人士，佢可能唔係嗰啲根正苗紅本土派，可能唔係陳雲大弟子嚟嘅，佢冒認嘅啫，冚唪唥中共間諜嚟嘅。最慘最慘就係佢將仇恨大陸嘅意識擺入去唔同類型所有類型嘅抗爭入邊。個問題就係話，所有抗爭係咪一定要仇恨大陸啫？我都話咯，咁你好似咖喱飯啊、毛姨姨嗰啲啊，佢冚唪唥本土優先嘅，唔等於佢要開槍走去打啲大陸佬啊，係兩件事嚟噶。咁大陸遊客咁咪咪得打柒佢咩？唔係噶嘛！咁而家就係話你要喺每一個抗爭行動、每一個示威， 我覺得有啲遊客可能好可愛喎，反而有啲住喺香港嗰啲咩咩咩理規啊嗰啲， 哎呀，我禮拜 嗰啲我反而我仲想打實佢啦， 我禮拜日都未見到幾可愛啊！見到有喺地鐵站啊，突立個細路仔屙尿啊！但係呢次佢好嘢啊，佢唔屙落地，佢屙落個樽度啊！我覺得進步咗，你明唔明啊？ 呢啲咪就係神技同立咩同胡迪立華迪， 哎哇，犀利！ 嗰啲童子尿嚟嘅喎， 因為嗰個小朋友，咁、個口径咧就可以套入去嘅。佢 咩嘅口径啊？唔好意思， 呢、這個組合幾好啊？ 嗰個容器係咩嚟㗎？ 樽咯， 咩樽啊？ 水樽咯， 咩水樽啫？幾大啫？ 系啊， 一般500毫升嗰啲咯，清凉蒸馏水嗰水樽，个口径系啱嘅，即系对个小朋友嚟讲。咁所以叫做文明咗啊！即系我觉得老老实实啦，你抱咗个三四岁嘅细路仔，四五岁嘅细路仔，佢突然间话屙尿，咁点啊？你又真系搵唔切佢有厕所去嘅、啊？咁真係 片囉，所以呢個世界有。 係囉。 喂，佢唔係㗎，佢不嬲佢自己都可以。 如果我嘅小朋友未大到呢可以控制得到，我真係俾佢帶尿片㗎喎、 啊。 當佢有用尿片之後，當然我都好心急要幫佢搵廁所。咁但係我哋自己住喺香港，坦白講我哋又比較知定嘅。 係。 但搵廁所。 但係當你真係冇，你覺得嗰個場合真係要解決，你搵個樽出嚟我都覺得好功德無量，你明唔明啊？ 咁都係一個解決方法。 你咪唔係整張 temple 喺地下，甚至乎 temple 都唔整落地啊，係咪？呢、這個已經係進步咗，個問題就係話呢個進步唔係因為你打佢打翻嚟噶嘛。 啱啱起阿石永泰講過一句咧，話好似有 刀叉食人肉， 係刀叉食人肉咁樣啦。而家就係、是、啊，真係多謝你啦，而家 唔咁冇辦法啦，係嘛？我哋喺一個咁可悲嘅香港，呢個情況你要接受佢啦。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你將所有呢啲所有抗爭，你都要套個 agenda 入去，那個 agenda 就係我哋要仇恨大陸人，仇恨非本港嘅人。 嗯， 咁我真係唔知你呢度策略有幾多人響應。 嗯， 即係如果冇嘅時候，咁你。喂，你點樣做呢個社會運動嘅帶領者啊？點樣做領導啫？ 都發覺好多網上嘅或者 Facebook page 係咁樣，即係直情係寫到明話係散播仇恨咁，我都覺得幾 shock 嘅，即係點解會做啲咁嘅嘢而家？ 老實講，香港咁大，頭先我都講過啦，多元開放嘛，你有啲人真係要散播仇恨，咁啊點啊劏咗你咩？係嘛？你真係有犯法咁拉 Q 你咯，你冇犯法，你要講你要散播仇恨都冇辦法㗎，你繼續散播仇恨咯。個問題就係話。你呢個勢力就好似喺度不斷咁做大，所有唔散播仇恨又或者係唔鼓吹仇恨嘅人咧，冚唪唥都被打為黑五類，咁點咧？即係香港係咪有出路先咁樣？咁我唔覺得個個仇恨大陸人，香港仲會變天喎！即係突然間大陸話啊，你咁憎大陸佬，我唔嚟啦咁啊！ 佢咁樣咧就會將一啲咩咧，就係、是、將一啲深黃變咗淺黃，將淺黃都變咗中藍。中中立变咗浅蓝都得噶喎， 呢一样嘢就系讲紧就话，你如果觉得自己系一个社会运动嘅带领者，你有冇个社会责任？你有冇个 responsibility？ 即系你究竟有冇骨屎啊？将嗰样嘢扛上身，即系孭上身啊？ 嗯、 你而家冇啊嘛，你而家就系屌完人行去啊嘛，你而家就冇策略啊嘛，冇策略嗰啲俾你屌翻转头啊嘛，咁点咧？世界唔会变噶喎，系嘛？所以我成程我都冇指名道姓，嗰班人即系自称本土派啫，可能唔系你嘅，我 可能系，可能系，可能 我亦都冇提嗰只字头，冇提咩颜色吓。阿圣上咁唔好彩，俾我喺 Instagram 及到啫，佢唔好彩啦，系嘛？唉，讲完啦，呢啲咁沉重嘅嘢，咁啊，阿蔡奇喺度又要问翻你，系咪啱啱即系诶？系咪啱啱阿社点讲咧？嗰样嘢应该嗰、那个針對二次創作嘅版權條例係咪有咗新嘅進展？ 冇新嘅進展，只不過係佢而家翻嚟復會咁樣。咁相信佢哋而家就繼續做緊呢個嘅法案嘅審議。咁而家議員就開始入呢個嘅修訂條例啦。 咁我諗佢哋預計其實十一月底就會擺上去立法會二讀通過網絡23條咁樣。 依你估計係啦，依你估計係咪真係好大機會通過到咧？ 應該都佢哋都坐定粒六通過到㗎啦。咁我哋而家就 因為莫乃威啊，唔係因為莫乃光拍心口。 佢又冇咁樣拍心口㗎喎，咁其實佢成個你話莫乃光，我就 to be fair， 我其實覺得佢係盡量做返個中間人嘅角色嘅，即係無論係版權人同埋我哋網民呢邊呢，佢都有嘗試調停呀調解，或者我哋有啲咩要求佢話返俾版權人聽，版權人會話返俾我聽，佢做咗中間人嘅角色囉而家。 咁、我真係有個問題想請教阿閣下啦。而家一百毛咪成日擺埋啲惡搞歌上去嘅。 係啊，我唔知佢應該攞咗版權㗎啦，係咪啊？ 我唔肯定喎、 我估佢有啦，如果唔係點會咁做？但係如果佢係新嘅條例修訂咗之後呢，如果佢又唔係牟利嘅話呢，咁應該就係可以做到嘅呢樣嘢。 咁呢樣嘢非常之好啦，咁山卡拉聽到啦，係咪安心啦，係咪？ 山卡拉係我哋組織成員嚟嘅喎，佢應該好清楚嘅。 係啊，因為山卡拉呢排揾我幫手，咁但係 project 我就唔講住。咁、但係我神咁早已經同佢講啦。我話其實做唱片嘅人咧，都其實冚唪唥都好似乞衣咁嘅啫，即係好撚窮嘅嗰啲人。咁你話即係製作咗，你即係譬如我純粹吸一隻喺 YouTube 吸一隻卡拉 OK 來，其實我覺得唔應該牽涉任何刑法嘅。咁我只係 concern 一樣嘢，既然你如果識得啲人真係識做音樂嘅，可唔可以你做嗰個版，即係做嗰個音樂底？你唱佢咁完全冇灰色地带咯。 认真翻唱呢个系一个 系 冇即系冇任何嘅政治讽刺，乜都冇。 唔系认真唱，唔系你可以有政治讽刺，乜都得。即系只不过就系话我唔攞佢原装音乐啫。 O、okay. K， 因为嗰样嘢真系俾人痛脚，俾嗰所谓嘅版权公司或者唱片公司告 Q 你啊嘛。 系 咁，我话唔系，好似今天我咁自己插出整个吉他得啦啩，系嘛？你唔会告得我啦啩？啊，系咪啊？ 唔系咯。如果咧，因为其实而家个版权条例嗰个漏洞咧，就系其实佢个俾啲豁免，其实系有好多嘅 灰色地带。 咁例如头先你讲个话，例如我好认真咁样唱《今天我》，我唱得好好听嘅，咁系犯法嘅。但如果你唱得唔好听，你走音搞笑嘅，就唔犯法咯。就有豁免咯。 咁你嗰律师点样话啊？ 咁就系要睇 可以影响到本身嗰个创作人嘅利益系咪咧？ 不可以取代原作品嘅市场咁。但系嗰个线其实系因为佢而家逐项去比啊，逐项嘅表达手法。佢而家话你划溪咁样就系、可以有 exemption。但系你唔划溪嘅话，咁你咪冇 exemption。或者你唔系讲紧一个社会嘅议题嘅，又冇 exemption 啦咁样。所以咧，如果你个话唱今天我系一个认真唱歌嘅话，咁其实就唔跌入去呢一个嘅 exemption 嘅 category。 如果我真係唱得好好聽，我擺上 YouTube 呢個算唔算係商業行為呢？ 唔係商唔商業嘅行為，因為其實 都唔係話稽，所以就落咗。 因為其實喺版權條例第118條嘅 G 項裏面，講緊嗰個唔係睇緊嗰個商業嘅價值添，佢係講緊一個國損害性嘅分法。如果呢個分法係好廣泛而有好多嘅話，好多點擊率，跟住咧可能因為你有100萬個人去點擊你個 YouTube 嘅片，而令到版權人本身原本嗰個嘅原作嗰、那個 YouTube video 冇人咁多人睇嘅話，其實已經係一個損害性分法噶咯喎。 哦，咁啊。咁我覺得 咁，所以 好容易， 好第一好容易領嘢啦。第二就係話，即係點咧？如果我唱得好好聽咧，我咪應唔應該唱 cover 咧？ 係啦，cover 唱梗係唔爆嘅，咁就係好簡單嘅一樣嘢就係、是。但係咧我又想知即係其實唔係每一個網民都咁熟版權條例嘅，即係你係咪而家要變到所有個網民都要識曬版權法先至可以做創作咧？其實就好似變相係你落咗一個鳥籠響，俾人哋響。入边个鸟笼入边创作，咁你就飞唔到出嚟咁样咯。而家， 咁所以如果系修订咗个版权条例嘅时候咧，有啲 exemption 就可以豁免啦。咁但系问题就系会唔会以后都继续可能有更加多嘅修订，或者有个方向可以俾大家去参考下？ 政府就已经讲咗，其实喺啲 paper 上面已经提咗话，佢哋会一直点样检讨嘅。但系其实你每一条条例你要检讨再新啲嘅话，其实就可能未必會係咁快做到，可能真係四五年後先會再檢討一次咁樣。同埋佢哋而家想檢討嘅方向，好似係講緊想做 site blocking， 即係 block 某啲嘅website 咁樣咯。 例如咧？ 例如一啲侵權嘅 website 啦，佢哋首先提出嚟嘅嘢。咁故之然例如 即係講白啲係 BitTorrent.com 啊咁樣嗰啲咯。 block 曬佢啊？ 係啦，佢就會話想 block 曬呢啲。但係其實如果我哋又套用翻佢哋成日講緊話科技中立嘅話 ，BitTorrent 其實係中立嘅，佢唔係一啲壞嘅嘢嚟嘅，只不過係大家點樣用佢嘅問題啫嘛。 即係理論上我自己創作咗一個作品出嚟，我想同啲網民去 share， 我都可以用 BitTorrent 嘅。 係啊 ，I mean 我版權我係 嗰 個即係 比較想問得深入少少、嗯。基本上 BT 牽涉到兩樣嘢，第一就係個種，嗯、即係譬如我喺 BitTorrent.com 揾到嗰個 thread、嗯。攞咗個種出嚟，個問題就係我攞咗個種唔等於我攞咗成大個 file 噶嘛，我要開咗個 BT client download 落嚟嗰啲先叫做所謂叫成個 file 噶嘛，咁而家 block 係 block 咗我攞個種啦，定係 block 咗我用 client 去嗰啲 block 咗你攞個種，佢即係個 website 嗰度佢就會 block 曬佢咯，咁、 哦、即係如果我咁神通廣大，我都攞到套韓劇嘅種翻嚟咧，我都係睇得到嘅，即係都係 BT client 用到 download 到嘅。 係係嘅，其實係嘅。咁但係佢而家就想 block 咗呢啲 site 咁樣啦。咁其實佢就參考緊新加坡嘅方法咯，即係會 block 一啲 website 咁樣。但係我哋自己就覺得喺網絡自由呢方面嘅話，其實佢就係第一步就係講得好容易，就係一啲版權啊嘅嘢。咁、覺得大家都覺得好 legitimate 啊，一定要 block 嘅呢啲。咁但係如果萬一佢有一啲 website 係用咗版權嘅名義其實唔係真係侵犯版權而去再 block 人咁樣點咧？咁因為可能有啲政治上嘅嘢，好多人都會用咗嚟用版權嚟去打人。例如近排毛依依咁樣 月餅、 月餅嗰一嗰單事件， 我覺得月餅你係點睇咧？ 我其實覺得嗰、那個本身原創，佢就話自己個八姐有版權，我認同佢係有版權，佢創作係有佢嘅有版權，但係毛孟靜議員用嗰、那個佢其實係佢朋友嘅創作啦，咁嗰個亦都係有佢嘅不同處。 即係要告佢朋友咯，咁啊。 佢個每一把遮其實佢嗰個圖案其實好簡單，所以每一個不同處，每一個小嘅不同處都係一個新嘅創作，咁所以其實嗰個朋友都係有佢嘅版權咯，亦都冇侵犯咗原本呢個網站呢個人嘅版權咯。 即係簡單嚟講，因為把遮睇落去個樣唔同，所以呢個創作就唔係你個創作。 係啦，尤其是有呢啲咁簡單嘅線。条咧，每一个细节都要系考虑咯。咁再加上毛孟静嗰个行为，其实系佢影咗张相，佢朋友嗰个月饼，佢 upload 张相，张相嘅版权咪系佢嘅咯。咁你佢就一定系冇侵犯版权噶啦。咁所以我有时觉得呢啲嘢系有啲人并唔系真系因为佢会喺版权上受到侵害。 但 系 嗰排俾人攻击得好紧要 啊。系啊，咁我就 有知名网民攻击佢、啊。咁唔好讲名，唔好讲名，唔好讲名吓。 咁我哋有出翻个声明咁样嘅，关于呢件事都其实系啦。 咁啊，仲有少少时间，咁啊，讲唔讲啊 ？Donald Trump 咧，两句啦。咁啊，今日就 Donald Trump 攞镬啦。 系咯， 你啊觉得 等咗好耐，等咗几耐啊？呢度 系咪？唔系我真系好想问大家一句，系咪大家好心凉？ 我唔系噶， 唉，非常之好。 冇睇下个法律点样去，即系睇个点法庭点样判咯。 因为我咧开始衰格咧，开始人咧就有咗偏见，即系我觉得 Donald Trump 呢单嘢咧就已经唔系讲紧佢有冇贪污有冇行为不检，因为佢做过嘅嘢，我谂好多嘢咧唔多唔少佢自己系有认过噶，系嘛？即系只系有啲嘢佢觉得佢冇踩到界， 佢有开过自导知道会喊添啊，系咯。 咁只不过就系话律政司意见唔同，佢觉得有触犯到法律，咁咪大家审一次咯。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咁你呢啲嘢系咪可以早好多決定，又早好多做檢控呢？到底而家拖幾耐呢？嚇、拖咗咁多年，咁你唔好話俾我聽，嗰啲唔係政治力量令到呢件事拖咗咁多年，係咪？咁而家衰就衰曾蔭權一個啫。 如果689落鑊，我真係心涼啊！ 係啦，呢啲就心涼啦，嚇呢啲就心涼啦。大佬，而家貪真係貪乜嘢啊？貪啲飛機殼啊！貪間屋租嘅，仲要係，唉，你真係貪得少啦！人六百九衰衰地啊，都幾千萬啦，係咪？ 係啊， 你淨係呢單嘢你知嘅咋，我都未計你睇唔到嗰啲啊。 嗯， 哇，佢落旺我 即係呢同類型啦。如果係講拖，喂，咁啊七警拖夠耐啦，係嘛？係 啊， 等緊呢樣嘢啊。 咁啊，陳茂波嗰啲算點啊？團地嗰啲咁啊點啊？啊，咁啊自己六百九嗰啲算點啊？咁嗰啲冚唪唥我係睇唔到，朱經武嗰啲咁啊點啊？咁啊冚唪唥就係話擺喺度咯，由佢咯咁啊。喂，你覺得 即係你個公義要彰顯嘅話咧，係唔可以選擇性咁樣彰顯？ 係啊，你真係覺得 而係 个个做紧呢样嘢，而嗰样嘢系有问题， exactly. 大家睇到有问题嘅话咧，你都一定要做俾公众睇到，你真系去彰显呢个公义啊嘛。 讲得好， 系咪先啊？ 喂，你彰显公义都选择性彰显嘅咩？即系而家有三件事系唔符合公义嘅，有一件事而家彰显紧，你就觉得啊好嘢，彰显咗公义啦。咁两件事我睇佢唔到啊。 咁人哋忙啊嘛，咁要逐单嚟噶嘛，系咪先？ 忙啊？ 边个忙啊？ 我唔知边个忙啲咯，系嘛？忙啊忙几年啊？ 屌，佢单单嘢都攞去英国嗰边揾唔知咩 QC 嚟做呢、這、一个系啦，攞 advice。 好忙噶嘛？ 喂，英国有几多 QC？ 香港就话少 QC 啫，英国通街都系。系噶嘛，系嘛？ 都揾你算命嘛？ 顶！ 即系大家千祈唔好以为一单嘢彰显咗公 义。即系香港好得意嘅，即系如果系嗰个人咧位高权重嘅话咧，就算佢犯嗰样嘢咧，系一个好简单、好 straightforward 嘅，可能系街超市偷嘢咁讲啦，佢都要在英国嗰边攞 QC 攞 advice 嘅。 系咯，唔系 奇怪喎、啊！因为香港好大把有 experience 嗰啲 council 可以俾到意见啦，系咪使鬼去英国咩？你话生意好复杂嘅，喂大佬，七警嗰啲讲 common assault 啫嘛， 嗯， 有几难啊？ 我都唔明白点解， 系咪先啊？我都可以俾 advice 啊，即系 我谂佢系谂紧诶，啲咩好方法？佢要嘅 advice 系点样可以唔使讲？ 点可以避咗佢？ 系啦， 咁呢样嘢佢唔应该去英国攞意见啦，去中国咪得咯？ 咁。啊 系咪先啊？ 呢啲叫业界意见啦，六八九听啦，系嘛？普通人都识啦，系嘛？唔好讲我哋呢两位吓、啊、法律界从业员啊，有啲嘢咧，即系唔可以当自己只眼盲咗嘅，有好多嘢仲未 settle 啊 ，settle 咗一单就唔等于大家全部人都开香槟烧炮仗。 呢、這个系最呢、這个最少嘅啫。 咁啊，非常之多谢蔡奇， 多谢。 嗱、啊，因为点解咧？啊，你知阿 Donna 咧呢排有嘢忙啦， 系。 如果可以嘅时间咧，尽量 多啲上下嚟啦。 我哋咁多人，我哋都可以轮住嚟嘅， 都系 非常好。就系、是、等你讲呢句啫。啊，我哋熄麦之后再倾。好，下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